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赞成革命。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the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mme.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身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你听11月25号云端起义，咁现场有我心啊同埋新比。嗱，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喺高墙同鸡蛋之间 我选择咗粒水。 喂，咁咩事啊？ 喂，咁啊嗱，又唔可以话粒水嘅，我当佢睇唔到啦。 潜水啊。 潜水啦。 都係水啊。 咁係人都知道今晚呢細佬呢就邀请咗林记呢就封烟上嚟，就因为就。 我哋想讲林记粒水啊。 唔係林记阵间会封烟上嚟话到明。林记就唔会粒水。 咁边个粒水啊？ 咁咪梗係金英啦。咪就想就呢个炮打司令部呢，佢对呢个本土派嘅包括林记约阿土去即係辩论呢件事嘅种种嘅唔同嘅睇法呢嚟个讲个清楚咁样嘅。其实就冇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先，我首先讲明。正经咁讲啦，成个点解想搞呢个辩论呢，第一我想觉得即係距离占中唔够一年，不如大家既然大家都系諗住针对呢个政府嘅，唔好因为呢啲拗叫而即係再撕裂落去，因为共产党最开心睇到我哋咁样。 咁 不如就4466你有乜嘢唔妥，有乜嘢唔会，不如就喺度讲清楚。 係啊。 结果呢， 因为其实呢个战火都蔓延咗好撚耐。 是啦，结果呢亦都有好多网友嘅留言呢就令我觉得係比较心伤。即係大家都係抱一啲食花生諗住睇人扑街嘅心态呢。我就真係令我萌生呢个去意啦。 咁即係嗰啲咩咪咪捞啊无名嗰啲啊。 嗰啲不在话下啦，即系令我民生去意啦。咁我 突然间开名系咪好开心啊？ 我冇所谓，我份人冇乜所谓吓。你我都成日开你名 Darling 噶， 屌你啦！ 唉，冇所谓。但问题系我都同阿 B 哥倾过呢个问题。咁阿 B 哥都话过就系、是、吓、啊，不如考虑清楚先啦。咁佢问我咩事要民生去意啊？咁我就系话，喂，如果听我嘅节目嘅人就系我眼前睇到 Facebook group 嗰一扎咧，咁就真系有啲担心。喂，系咪 Spooky 阿接多林嘅倾过嘅？等等先，咁我继续讲啦。咁如果系听我 听你 Facebook 嘅， 听我节目嘅人就系等于 Facebook group 嗰扎听众咁嘅心态，咁我做嚟都嘥气吓。因为我不嬲都想，我唔系一个好持平嘅人，我必须承认我其实我唔系一个好持平嘅人。但系我想尽量做到成件事喺占中之前，我哋集中火力去针对翻个政府咁样。喂，好啦，系咪电话接咗嚟啊？喂，阿纪兄你好， 你好你好。 喂，我系新比啊，新埋喺度。 新比好。 喂 ，hello。 新埋喺度。 喺度。 你好。 喂，其实即系今日咧封欧俾你咧，其实最主要系想讲翻咧，就系话呢个粒水事件啦。咁因为其实我亦都睇翻话个始于咧，就系当初系话约阿陶君衡上去 D 100做一个辩论嘅。 嗯。 咁最 final 其实会系点样？即系阿林记，你可以讲下。 上件事好簡單嘅啫，最初呢其實係當時發生孔令御嗰件事件之後呢，咁啊即係你哋個台啦，花生台啦，咁啊包括阿索羅 B 兄啦，仲有其他唔同嘅人呢，就話不如嚟一個即係辯論啦， 咁啊，因为最初就你哋好似有个节目叫佢大军阀嘅，系咪啊？ 系。 系啦，咁啊，最初讲起呢一样嘢，讲咗冇耐之后咧，咁啊，开始我就 feel 到佢哋有班人就有啲恶意。咁既然你有啲恶意咧，跟住就成日话佢哋想为咗增加 hit race 去做一个咁嘅节目咧，咁我梗系谂住就话你既然有恶意，我点解要益你咧？咁梗系翻去 G100 度做啦。既然咁啊，陶君衡最初系应承咗嘅。咁啊，当佢哋应承咗要做呢个节目之后咧，咁啊临做节目之前嗰两晚即系做宣传嘅时候咧，咁啊金英即系曾俊英咧就走出嚟就话啊，即系点解啲人嗰啲题目咧，嗰啲宣传嘅题目有咩好搬龙门啊咁嘅嘢？咁其实搬咩龙门呢？成件事好简单嘅啫，就系我哋要讨论翻呢个单程证审批权。咁呢个只系一个题目，呢个题目就系话我哋会讨论相关呢一个审批权嘅事。咁呢个唔系一个辩论嚟噶嘛？即系你喺一个网络上或者系电台上面嘅针锋相对嘅辩论，但就唔系一个辩论比赛，有正方有反方嘅辩论，系咪？ 系啱。 所以你定一条题，譬如话讲民主普选嘅，你唔中意一个人。即係譬如你請湯家驊同埋黃之峰上去講民主普選，就會變咗湯家驊要做反方咩？梗係唔係啦，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啫嘛。 啱啊！ 咁你陶君衡上到嚟講單程證審批權，點解變咗坦？變咗佢會變咗做反方啫？即係呢件事簡直係方天下之大謬！你金英未做過電台咩？係咪先？ 嗯，而且亦都系你即系跟即系我赞同啦，因为你咁样嘅讲法，嗰、那个话题牵涉到可以好广泛，亦都系可以直接赖到去佢哋最争议嗰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歧视广告。 歧视广告 啦， 吓 就咁简单，佢哋自己搞个联署孔令，要你成班团体搞个联署，叫啲泛民22个议员签嘅时候，佢哋嗰个题目就叫做单程证审批权咯。民建联支持民主，就叫做支持民主，就叫民主建港联盟啦，系咪先？咁但系个问题唔代表佢口说支持，个行动就系支持噶嘛？咁陶君衡话支持单程证审批权，系唔系支持？咪睇佢讲乜嘢咯，就咁简单嘅道理。 亦都睇佢论点啊嘛。 是可以搞清咗件事啊嘛，跟住唔系，其实唔系话想分咩正反双方，系藉住个辩论搞清咗大家嘅观点啊嘛。 因为 冇错啦， 大家都系 知道陶君衡佢有咩观点啊？陶君衡唔系孔令宇本人啊嘛，啱唔啱？ 系 啊，因为孔令宇本人上到嚟，我梗系问佢系咪歧视啦。咁我点知陶君衡有咩表态啫？佢系佢老公啫，唔代表佢一模一样噶嘛。 系啊。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好感兴趣嘅，因为即系我同新比兜口兜面见到陶君衡，我哋都唔敢问佢。 咁简单嘅道理啫嘛，咁条题目点会叫做搬龙门？当初我睇完呢一句嘢之后，我梗系反应就喂，唔系啊，金英你讲到咁样，我真系唔知你讲紧乜嘢，系咪意思即系原来你揾陶君衡上去，咁即系好似就话呢个时势揾佢上去，即系连累佢，即系大家都知陶君衡同黄杨达即系咁耐嘅宿怨，即系我就从来咧就唔偏帮任何一方，甚至系帮陶君衡嘅。喺选举嘅时候，2012年嘅时候， 系啊， 咁更早之前，我系帮金英同埋其他社民联嘅人啦，即系譬如对抗任亮宪啊嗰啲人咧，系一路都系帮紧佢哋嘅，所以我完全就唔明白曾俊英佢哋咩逻辑，即系话我上去揾佢邀请佢辩论，有咩搬龙门，有咩要去 frame 阿陶君衡，呢个系完全方天下之大谬嘅讲法， 而且亦都系 之后当晚出咗呢个咁嘅声，即出咗呢个宣传之后咧。金英咁就表态啦，咁因为我哋仲系一个唔知咩 personal group， 即系一个小型嘅班，成班左交嘅一个 group 里面嘅，咁就唔知点解话里面咧，索罗 B 就喺度话啊，喂你林记乜乜乜本土派点解反左交咁啊？事实上咧，我就喺嗰个 group 里面嘅，咁啊金英当时我就成其实系对住金英讲，亦都系对住其他左翼或者社民联嘅人讲，喂你班友话唔妥啊嘛，我咪讲清楚嗱，而家成件事就系咁样，当时。最初话要辩论，唔系我去下战书邀请阿陶君衡噶，系佢哋索罗 B 同埋你哋花生台啲人话要我同陶君衡辩论噶，然之后陶君衡自己欣然同意完之后，我都系劝陶君衡，你系咪啊谂清楚，你系咪真系想打啊？即系我系为咗佢，我同陶君衡之间嘅友情之间，究竟系点样去安排件事情去讲嘅？咁但系调转枪头喺呢件事出完之后，金英咁嘅反应之后，我咪喺个 group 里面讲咯，问清楚系咪真系想 debate 咯？咁然之后就有个 Rosa Mock 嘅朋友。即系亦都系我哋双方嘅朋友，然之后就话唔系嘅，佢呢一即系佢想劝停件事情，咁然之后就 Rosa Mock 自己再去联络陶君衡，然之后陶君衡最初仲有个反应，就会唔会调翻转头？而家我话我唔落嚟咧，就事后就我喺度爆话，无端陶君衡甩水，陶君衡惊，跟住仲要双方系剔咗个即系 tap screen cap 嘅，就话唔系话因为有人甩水而走去做嗱。 嗱，我觉得有晒 呢啲证据嘅情况之下，你曾俊英以咩身份？以咩关系去 讲 呢啲 说话？ 话 嗱，仲有一个重点啊！阿纪兴，我觉得系而家问题系陶君衡 agree 咗系同意去辩论噶嘛？ 系咯，咁唔存在搬唔搬龙门啊，或者咩问题噶？ 存在啦， 系咯， 同埋仲有一样嘢噶， 即刻出嚟讲。 佢冇话唔同意啊嘛，佢同意咗噶嘛，系咯。 同埋咩身份讲啲说话，即啱唔啱先？ 啱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我特登去翻查翻当日嘅Facebook 嘅对话，唔系林记自己嘅Facebook 嘅对话，佢入面系好清楚讲到咧，当日点解话双方 agree 会。停止上去辩论呢，就因为当日就係香港电视单嘢爆出嚟，大家都认为要个矛头係要指返去香港电视，所以就押后陶君衡会再约个上去嘅。 冇错啦。 嗯。 就咁简单咋嘛。咁点嘅时间一个月之后无端端曾俊英出嚟以咩身份去讲话咗，佢就话我唔知点解我冇份个联署有个声明啦。那个联署从来呢我就冇份签嘅。点解？因为发起嗰个人就叫做 谭海光。 佢就同我咁多年嚟都唔妥嘅，大家都见到啲稿度互相喺度啡㗎啦。 系 第一。第二，佢话我事前睇过个联署声明，然之后又唔出声，乜嗰个系张超雄而唔系我林记。 嗯。 我系从来冇睇过嗰个联署声明嘅。 嗯。 甚至出咗街之后我都未睇过嘅。系出咗街之后开始有人话歧视之后我先至走去问容乐奇佢哋攞嚟睇嘅啫。 嗯。 仲有Michael Mo,呢啲全部有晒证据有晒 log 嘅。 唔系，如果你系本身你有问题，我谂你都系同阿周成都系一齐做节目噶嘛。如果有问题，阿周成一早肥咗你噶啦，应该。 咁梗系啦，我仲去调翻转盘翻周成添，喺 D 100。 系咯，我就听你 啊。仲攞去盘翻长毛添，即系件事就系咁简单啫嘛。 系咯。 即系点解事后可以全部将啲嘢即系扭曲到呢个地步？啲左翼系咪冇真相、冇是非、冇黑白嘅啫？我真系想问。 同埋我嗰日听翻嗰日嘅炮打施政报，我系最不满系第一句已经劈头就系话嗰个声明系歧视啊嘛。 系啊， 我 都好不满， 我唔系好明源头减人，点解会系歧视咯？ 梗系唔明啦，我到而家都唔明。 我都唔明啊！ 即系我自己写个稿件都话咯，佢最初话源头减人系歧视呢个讲法，正式 final 啦，就系10月10号先至佢哋系咁讲嘅。在此之前，由9月3号成个月以嚟，成班左翼每人一句讲法，个个都唔同讲法。有啲就话声明里面内容系冇歧视，第一个讲歧视嗰个就系波波益叶宝林个男朋友。佢要讲法西斯，跟住我调翻转问佢咩叫法西斯？ 法西斯唔系咁解。 咁劲，成个月啦。咁我成个月跟住调翻转，我问周庭自己有冇觉得歧视，佢都话冇歧视。仲有另一个话，第一个话歧视就张超雄，张超雄系最核突嗰个，佢系有份睇声明嘅。 臭翻 佢系谭海光自己声称喺我节目度讲埋出嚟，就系张超雄系收到佢份声明，答埋佢 email， 系 签咗话冇问题，讲咗话冇问题，事后出咗街俾人哋闹，然之后就自己就话，哎呢、這个声明系。可能有歧视成分， 都系咁好嘅。 同主场新闻讲完，跟住事后就唔认数。去到9月5号咧，就同范国威讲话，我冇讲过话有歧视，然之后出埋主场新闻，即系主场新闻就再一个屈美十，指翻张超雄话，我哋打电话问张超雄嘅时候，张超雄，我哋问佢有冇歧视，佢话有。所以最无耻嗰叫张超雄，自己睇嗰份声明，然之后就唔认。佢起码佢系收咗份声明，佢有冇睇我唔知啊。事实就净系谭海邦系俾咗张超雄睇嘅，张超雄仲要去埋谭海邦嗰个记者招待会。呢啲咩立法会议员咧？你话俾我知。 咁佢可能会话俾你听，佢个电脑俾人入侵咗咯。好似冯 点佢原来俾人入侵咗，佢就系复 email 咯吓。咁好多人惊啊， 好似 冯点 基咁， 系咪先？ 冯点基个 Facebook 睇咗拨喺呢个网页啦，跟住佢话俾人入侵咗。 即系左翼，即系咁冇是非黑白，去到呢个地步。呢曾俊英，你咪讲下曾超雄点？张超雄点解会咁样咯？系咪先？你点解无端端屈我林记睇嗰份声明？你咪黐线噶！我真系话。 唔系你呢样嘢，正正系我觉得唔开心嘅地方，就系、是、明知道即系而家俾我哋见到嘅所谓左翼咧。系好多时系明知道系自己理亏咗，仲不断喺度夹硬喺度将件事尝试去咬翻直，而博因为成件事你都知道其实都几复杂嘅，因为发生咗好多好多枝节出嚟，就博有啲人咧系唔会完全睇过晒啲枝节嘅，咁就会信咗佢哋。而家俾我的感觉系咁样咯， 而且亦都 系好失望，尤其是就系话喂，陶君衡呢件事上面，我真系咁耐以嚟都系为佢哋着想，你话要系你哋班组嘅叫辩论好。我去辩论，跟住你哋班组自己话粒水，话唔想即系陶君衡有咩问题差错，然之后就唔去辩论。咁然之后我都已经大方到就话，喂，大家 mutually agree， 大家去取消呢、这个押后呢、这个辩论，即系唔想影响到你陶君衡一社民联嘅政治前途。然之后你事后你曾俊英咁样出嚟讲嘢， 同埋成件事有关嘅系陶君衡冇就取消呢件事而发表过任何嘢噶嘛？ 即系佢啦，佢梗系完全冇投诉过啦。 佢冇投诉过任何嘢噶嘛。 咁你张信英代表边个讲嘢？而家我同你问下你啦，系咪先？佢又话佢唔代表任何人，呢个最好笑。跟住佢调翻转问我，点解我代表过范国威或者毛孟静讲过啲乜嘢？喂，我真系有佢哋授权讲过嗰啲说话，我系问过佢哋同唔同意嚟讲嘅，阿哥。 嗯。 你周俊英有本事咪问下陶君衡同意咯，系咪先？ 但陶君衡系冇同意。 你嘈乜嘢而家？ 冇话过授权过佢讲嘢，亦都陶君衡本身就呢件事冇表过任何态嘛，基本上。 咁系啦，到而家都冇表过态，然之后你周俊英系咩身份嚟讲呢啲说话？ 嗯。 哇！呢啲人即系又话自己已经退出咗社民连，即系你话呢啲咩人嚟嘅啫？ 咦？喂，呢个系一个教主嘅风范。 事实上，真系完全唔明白佢搞乜鬼啊嘛！你曾俊英真系，即系我就同教主从来都冇咩合作嘅吓，即系 N 年前有个合作，但系完全都冇入过佢个党，从来都唔拜过教主，从来都唔系佢啲人嚟嘅。咁但系你曾俊英自己咪就系呢啲人咯，成日喺度话教主乜乜乜乜，转掉掉掉转头，自己啲所作所为似乜嘢？你话俾我听。 咁啊， 即系我真系觉得成件事最荒谬。然之后到转头你话要去辩论啦，而家我就喺花生台讲紧嘢啦。曾俊英去咗边？ 唔系呢个亦都系我唔开心，即系觉得伤心嘅地方。即系坦白讲啊，因为你两边我都识，咁喂，佢冇可能扮睇唔到噶嘛。我已经系广贴晒任何嘅 group 就邀请佢上嚟。咁你好丑丑，你嚟同唔嚟，你都 PM 我复翻我啊，复都唔复嘅。跟住今日唔见人， 咁我真系唔明白咯。即系原来佢个炮打司令部就一定要啊，我几时？定时定刻上，即系佢就话而家即刻嚟，黐线啦！你个英女王嚟一扮。 嗱，呢个系一个关键啦，我正想讲啦，就系话，喂，人哋就你即系阿林记就系信唔过你炮打司令部，可能惊你哋有啲咩手脚，咁先选择上一个第三个节目，系咪？ 即系间接你讲紧我哋信得过嘛？ 你唔好嚟花生台，我都唔好益你花生台，因为我都打埋上嚟花生台啦。 系， 哇，嗰班友似乜嘢噶？真系， 唉，即系你都系。总之都有一句咧，信唔过佢咁先选择上第三个节目啫，都唔得嘅。 咁简单啫嘛， 都唔得嘅。 金英即系讲埋啲嘢，即系低低能能咯，即系话我唔想嚟就 系 契弟。 系嗱呢个 女我 X， 然之后我唔 X 就证明你哋无能，啲黐线。 呢个咪最 逻辑嚟嘅真系。 呢个咪最细路仔，即系我哋觉得最细路仔嘅地方。即系我觉得点都好，你唔应该话喂你唔上嚟证契弟，同埋你系冇得俾人拣啊嘛，你叫人哋一定要上嚟花生台啊嘛。一定要上嚟你个拍打司令部嘛，你冇得俾人选择啊嘛。 咁更加清楚见到成件事就系一个阴谋，个阴谋就系佢哋谂住借我嚟抽水，所以最初就揾阿陶君衡上嚟就谂住同我辩论乜乜乜乜，成件事都是一个藉口啦。最明显嘅仲有一个例证嘅就系、是、最初佢哋话佢哋自己讲嘅，索罗边度成班话，哎呀话要爆 hit race 啊，揾林记上嚟乜乜乜乜，然之后我话唔变咗同。我话我唔信过佢，我话我咩身价上嚟同你辩论，你哋个台辩论嘅时候，我话我上 D100 同陶君衡辩论嘅时候，佢要我自己再上多一次佢个节目， 嗯， 嗱呢啲就系证据啦。点解佢就话点即系林你林记你应该要上翻嚟一日补数赔偿我咩事噶？ 点解要赔偿？ 点解要赔偿？话俾我知，我点知佢点解要赔偿啊？ 做咩要赔偿？ 骗佢噶？ 咁同埋我就觉得我自己个人失望嗰样嘢咧，就系话听到话炮打啦，金英咁样讲嘅时候，话有第三者去劝退系林记叫第三者 系啦，调翻 佢讲话劝退陶君衡，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咁如果系属实嘅，咁大家嚟一场辩论，有乜讲到明， 或者系抽出个第三者系边个啦？ 系啦， 而家佢讲一攞 证据出嚟讲咯，啱唔啱先？ 因为系啦 ，agree 噶，你攞证据出嚟啊！ 因为我觉得 你话我有睇过个声明，你攞证据出嚟 系啱啊，啱啊，因为我觉得 有第三者系我叫第三者去劝退陶君衡，你都攞证据出嚟，啱唔啱？ 啱。因为我觉得嗰样嘢就系话，就算我哋花生台又好 D 一百都好，大家虽然系望台，但系你讲嘅嘢都系要负责任噶嘛， 梗系啦， 唔系够 up 噶嘛， 嗯， 即系同埋我都一样啦，两边都识咗咁耐，咁我唔相信林记会咁样，咁亦都即系金英佢嗰个角度，我觉得我阿森俾你同我讲嘅时候，我都话未，佢听佢嘅语气，佢又唔似讲大话，可能真系有个第三者善鸠佢咧。即系有个第三者系林记冇叫过去做，但系个第三者就同金英讲，话林记同我讲，话叫你劝退陶君衡啊咁啊， 咪所以咪就系话正好系透过辩论或者系抽出个第三者系边个咯，唔好造谣，你最惨咪就隔空啊嘛， 依变咗好多谣言满天飞，亦都系多鸠鱼嘅，我觉得 系啦， 因为冇得讲， 完全欢迎过唔欢迎，我即系事后就觉得，哎呀，我仲要蚀 hit race， 我真系想陶君衡上我 D100 嘅，有咩问题啊？大哥系咪先？几多人想听啊？ 佢又唔系未上过。 喂，嗰日 谂上嚟最好添。 嗰日系好多人期待噶。 嗰日好多人期待阿陶君衡会上嚟噶， 我都好期待噶。 真系啦，我惊佢有牙真系，真系傻嘅啫，呢班友真系。 喂，咁喂，阿技哥，你好似赶时间，咁我哋就唔阻你咁耐啦。喂，但系可唔可以透露下咧，几时再约陶君衡？ 几时再约陶君衡？我咪问咗咯，我随时欢迎陶君衡上嚟。 好想 我而家讲到明啦，即系我成件事已经两个谂法嘅。第一，陶君衡冇表过态，咁我欢迎所有人去揾陶君衡，叫佢表态。 嗯。 第二就系话佢想上嚟，随时欢迎上我嗰个节目《怒汉扑街》。 嗯。我哋联络一下黄西泽， 两嘢讲晒啦。 唔系我哋尝 试，费事又走去邀约，然之后转个头又有人走出嚟，然之后又话我下战书又唔知点样啦，我唔敢讲咁多嘢啦。唔该，嗰啲想期望出战嘅，自己揾陶君衡啦，系咪先？ 嗯， 咁我尝试下八下啦，问下陶君衡制唔制啦，跟住再联络下黄西泽咯。 嗱、交俾你阿新比，我喺后面支持你。 唉，真系 唉，喂，咁啊，喂，唔阻你咁多，嗱，喂，求嗱啲而家系直播紧嘅，所以就唔使担心。 系啊，有啲人又话我哋又会剪头剪尾啊，乜柒柒啊， 就唔会嘅。啊，如果真系事后发觉剪头剪尾咧，我系会追究啊。 系啦、 啊，系啦、啊，讲明先啦。 系啊， 而家直播嘅。 多谢新比，多谢心啊。 诶， 唔好话系，唔好话系。喂，咁啊，唔阻你，咁啊，系啦，有咩再随时联络。 唔该晒你， 唔该晒，唔该晒，拜拜。 拜拜 好啦， 好啊，咁啊送走咗林记啦， 送咗林记啦，咁啊金英啊依然仲未上嚟啦， 仲系 亦都系冇答过我会唔会上嚟啦。 阿 Spooky 佢系咪仲潜紧啊？仲未留到佢上嚟？系咯，叫佢封烟上嚟 咯，叫金英封烟上嚟咯。 我哋封勾俾佢咯，不如 我哋封勾俾佢咯，又系。 系啊， 唔系即系 嗱，唔系新比嗱，即系封勾俾佢之前，我同你自己大家开个盘，佢接唔接电话？ 佢可能接噶，佢可能而家冇听到。冇听到，不如我转头打俾你啊！我而家忙紧咁啊，系咯，即刻转头电话收唔到啊嘛， 即刻转头收唔到。喂， 冇人喂，我哋又唔可以咁样还顶。不过的而且确喺炮打声部，佢系比几令我失望，因为我觉得唔系好理性成件事。加上嗱，我虽然即系点讲咧，同阿 B 哥都即系唔都和和气气嘅，但系我都觉得阿 B 哥嗰一集咧。你系有啲问题， 哦，你屌 B 哥， 喂，我真系认真。如果你话俾我听，我系有編輯自主嘅，我真系要出声讲。喂，你有啲位，你有啲位，你冇理由同佢癫噶嘛？你例如嗰个声明，源头减人，咁何来歧视咧？佢一劈头第一句就话源头减人系歧视嘅。喂，你唔好同佢癫咩？ 唔系，你错啦。佢嗱，我今日先再重听一次炮打司令部啦。咁金英嘅讲法直头就系话。孔令瑜同你哋 好声好戏， 好声好戏 就系唔系好声好戏啊嘛！ 你听 丑啦先， 好声好戏同你哋讲话，叫你哋收翻个声明，咁你哋真系有歧视啊嘛？ 个歧视喺边度？ 嗱，孔令瑜本人都系话隐性歧视，即系要解读 唔系隐性歧视系每个人嘅解读唔同嘅，最惨咪 咁，然之后就变咗系咁，真系有歧视啊嘛？ 而孔令瑜绝对唔系好声好戏，喺嗰日 大家重听一下。 香港电台嗰个叫咩？ 千禧年代 ，我真系个声讲在晴朗啲出发。 屌你啦！ 千禧年代啊！你睇下孔令瑜嘅态度。 你讲完啦嘛？ 系啦，就系咁啦。喂，咁点何来好声？ 到我讲未啊？ 咁你到喂，你系到 B 哥，我相信 B 哥系有听过晒啲资料啊，有睇过晒啲资料先做节目噶。你做节目冇人唔温书噶，系咪先？除咗我啫，我啊打天才波嘅。喂，你温过书，你冇理由同金英癫咁呢啲位。啱啱啊！即系我觉得无论点都好，你总要有一方系你总要持平啊！你一个人系讲歪理嘅，即系等于我系咁讲歪理嘅，你都会持平屌翻我啦，好多时系咪先？ 冇噶，俾人话鸠我应声虫， 系嗰啲熟嗰啲嘥气啦，嗰啲阵间先讲啊！即系我呢样嘢，我觉得系几遗憾，加上今日系到而家呢一个 moment， 林记都肯打马上嚟啦。啊，咁今年都系潜水嘅，就选择除咗拍打司令部咧，其他节目咧系唔会 show 阿林记嘅，咁我又系好遗憾。 唔系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说话嘅，就系、是、如果你系认为自己系啱自己， 道理喺自己 道理， 你唔需要咁、啊。 你怕咩咧？ 你而家系冇得俾人拣啊嘛！你要人哋一定上你炮打，喂，点解人哋一定要上你炮打啫？你攞个第三方个平台得唔得啫？第三方个节目得唔得啫？ 系嘛？你而家出事就炮打屌鸠佢啊嘛！你炮打屌鸠佢，我就系信唔过你节目，你喺炮打屌鸠我，我就信唔过你，我就用第三方个平台去同你辩论。 因为 有乜问题啊？ 你呢啲 你又唔去俾人拣？ 因为你如果你真系有道理喺手嘅时候，你系相信系个大部分嘅人都会认同嘅时候，你怕咩同人哋辩论？当日 Now TV 我同张锦辉系对话。 嗯、 我是有道理的嘛，你不同我拗咯，你搞得赢我先讲。 嗰日冯天之都同我对话啦、 啊、 我有道理的，咁大家 有道理，我怕咩同你讲啫。咁、那个问题是你讲紧完之后冇人认同你嘛，我讲完之后喂我获得掌声嘛。个问题系咁啊嘛。 Anyway 都讲清楚大家个方向，系想搞清楚件事，就唔系话边个啱边个。 如果你有道， 你搞清楚件事先。 唔系，我认为大家有言论自由。金英认为佢个 angle 系啱嘅，冇所谓。林记认为佢个 angle 系啱，亦都冇所谓。 大家搞清楚件事咯， 大家搞清楚佢咯。如果你系认为系嗰、那个系歧视嘅时候，你咪嚟俾你句。 喂，咁啊，金英封烟咗上嚟，系嘛？喂啊，金英。 喂 喂，诶、欸， 喂，喺、 啊、 鸡蛋同高墙里面。 鸡蛋同高墙里边，你做咩唔上嚟啊？ 你选择咗粒水、啊。 喂，我就一开始又冇听足嘅，因为我就啱啱先 click 嘅啫。 系。 咁啊，我就冇听晒林记讲嘅嘢。 唔系，但系你金英啊，你先讲下咧，阿新比咧铺天盖地咁铺咧，点解你扮睇 你唔复咧？你好丑丑，你复我嘛？你唔复。 系嗱。 系。 第一。我自己系有打算啦，点样啊，揾阿林记咁样。咁我有打算啦。 咁你都要覆身俾啦。 第二就係话头先话 通缉你喎。 点解一定要系炮打司令部㗎嘛，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 嗱就事源系咁样嘅。第一个炮打司令部呢系阿索罗 B 讲起先话要搵佢约战嘅。 嗯。 咁呢个又唔系我问题，仲有我拍档阿索罗 B 佢要参战㗎嘛。 咪人哋咪 正系搵我想去节目或者我嚟你度，咁阿索罗 B 呢咁索你大家都知道有睇索罗 B 啲 status 啊嗰啲 comment， 佢自己好唔不满㗎嘛，阿林记唔睬佢，大家有冇睇到先？ 唔係喎，个问题係人哋就住 啦，讲埋啦， 係 阿林记一开始讲话我要係佢讲啦，话我要上去佢节目，唔想呢就契弟咁样㗎嘛，佢讲㗎嘛，咁然后我翻查，唔係喎，个时再係炮打邀请你先喎、哦，咁系咪你上咗炮打先，然后我先上你 D 一百咧？系咪先？咁如果你嘅逻辑话你约战，而人哋唔上去你度，就系你系契弟啊嘛？咁我而家调翻转系我约我同索罗 B 个节目约战你先、哦，咁你首先你唔上就已经系契弟。 嗱嗱，咪住先，嗱金英，嗱等等先，唔啱喎，金英唔啱喎，等等先。 上嚟嘅话，咁我咪再上去一次咯，有乜所谓啊？ 唔系唔啱啊，金英，因为咧。众所周知，我亦都识咗林记好耐，佢系信得过嘅人咧，佢先会现身嘅啫。呢个系大家基本上识佢嘅人都知噶啦。 我同佢啊，唔系未见过面啦，我有冇影过佢相？ 唔系 啊， 个问题咁佢 信唔过 佢上网啊， 佢系信 佢信唔过索罗 B 啊嘛，佢未见过索罗 B 啊嘛。 你上网啊 ，search 揾林记同买家甲啊，都有佢个样啦。 佢系信唔过索罗 B 啊嘛。我再重复新俾 佢。 佢 出声，唔系依个条件咧，佢有冇同我讲过啊？ 唔系佢自己有讲过， 有讲过， 有讲过， 有讲过。嗱，公开 Facebook 写咗出嚟嘅。 佢可能同你有讲过，但佢冇同。 唔系佢 Facebook 写噶， 写咗出嚟。 佢 Facebook 写噶。 去到你哋 post 噶嘛，大佬啊，咁多 post。 佢自己 KLAM 嗰度 post 噶。 我 block 咗，即系唔系 block 啊，即系 delete 咗佢 friend。我点样睇佢 status 啫？ 咁个责任唔系 喺 佢 度 啊嘛。同埋嗱， 咁我咪洗走啊！我咪一系叫阿索罗 B 行开先，咁我咪坐喺度。 嗱，唔使咁复杂噶， 处理到噶嘛。 嗱咁样咁啊，嗱唔使咁复杂嘅，即系我哋睇嘢咧好简单嘅。嗱，成件事就就住当日炮打司令部，即系啱啱嗰一集。 嗱，我逐个回，唔系我逐个已经知道噶啦。嗱，我有三头先你哋咧，我大概咧就笔录咗咧三个 point 嘅，三个问题嘅。第一个就系点解一定系炮打司令部度做啦？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第三者的问题啦、 嗯、 第三个呢就是个声明的问题，是不是、 嗯、 三个嘛，我已经是即是我虽然迟听我是有不录的，那、嗯、我是逐步去解答。 但你第一个你未解答到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呢炮打为什么我说要擴商炮打，因为他自己的逻辑就是如果人家约你战而你不上去呢就契弟，那我咪用回这个逻辑咯。咁我就係因為時序上面咁真係炮打揾你先啦嘛，咁你唔想就即係 根据翻佢逻辑去搜先，已经系契弟啦，啱唔啱啊？ 唔系、喎，金英，我因为我记忆之中咧， 你讲噶嘛呢、這个逻辑？ 喂，你俾唔俾我讲啫？ 你讲。 即系我记忆之中咧，系当初阿孔令瑜讲完嗰一番说话之后， 而家唔系讲紧孔令瑜讲紧。 屌你，俾我讲完先得唔得啊？当初就系孔令瑜讲完嗰一番说话之后，然之后就有人讲话。不如陶君衡同阿上 D 一百同林记讲讲下，然之后先衍生话去炮打嘅、 哦。我都系咁样睇嘅，实在系。 嗱，唔系嘅，佢呢个系嗱，首先搞清楚炮打系我，即系炮打同埋阿林记嘅事。你阿林记话啊唔中意傻来 B， 咁咪当系我同林记之间嘅事咯。咁佢同我讲话，如果佢约我战，约我金英上去节目，我唔想。就是我金英是契弟啊嘛，咁我用未同翻个逻辑。 唔系嗱，都唔使褪到咁前啦、那个时序。 搵阿林记先啊嘛。 唔系你听我讲先，你听我讲先。喂， 佢唔想咪佢契弟咯。 喂，金英啊，你听我讲先，嗱好简单，都唔使褪到咁前嘅时序。大家包括我都系就你啱啱嗰个礼拜嗰集《帕拉斯营部》所讲嘅嘢有啲疑惑啊嘛。咁咪就系因为嗱，当系因唔系当系根本直头系我私底下都同林记讲，喂，我觉得有啲疑惑、啊那个节目阿金英所讲嘅嘢。咁喂，就系、是、就呢个疑惑就上嚟辩论噶嘛？ 嗱，第二个啦，我 你点解要拖到咁前？ 我就话第二个系即系所谓第三者个人物嘅问题咯、啊。我喺个节目度咧都有讲到噶啦，即系唔小心爆咗嗰个人嘅人名噶啦。咁其实已经引嚟咧，即系嗰个第三者个人物咧，都觉得系咪摆上台？其实咧，我喺对佢以至。我最新一集节目呢星期六嘅录音呢我都其实要同佢道歉嘅，因为就无必要爆咗佢个名，但其实我系爆咗㗎啦上集。如果你哋。 咪啱啱林记都讲咗话大家都认识嘅一个人。 仲有睇返个嗱我就要讲返件事，我嗰集节目亦都有讲，我喺度再重复返嗰、那个系一个隐蔽嘅一个group 嚟嘅。隐蔽嘅 group 嚟嘅。是阿林记自己开 post 话，如果有一个如果有人肯出面咧，去劝阿林劝阿陶君衡咧，我冇所谓嘅，咁已经开咗声啦。而第三者就留言话，叫阿林记打俾佢，叫阿林记打俾佢，咁阿林记又真系打俾佢，咁咪即系认同揾一个人第三者去劝阿陶君衡嚟咯， 你错喎， 错喎， 嗱错喎，嗱你头先你第一 part 你讲，你第一 part 你讲嚟，你因为头先林记自己都讲咗噶啦，佢就话点解劝陶君衡唔好上嚟呢，就系、是、因为怕佢头先第一佢话 有个人怕， 佢话唔系，佢话唔惊，佢本身自己 佢 唔惊陶君衡，而第二就系佢系因为佢担心喺社民连嘅前途。 亦如果你睇翻佢 Facebook 讲，系有个人话担心佢社记嘅前途，嗰、 啊、 人阿土。 系啦， 所以就不如劝， 不如叫佢谂清楚先。而你打俾佢，系叫佢劝佢，系因为喂我熬底，叫佢唔好上嚟，同埋系佢担心佢上嚟，喂你俾我打到一动都冇嘅时候，你以后唔捻使做噶咯，系两样嘢嚟嘅。 嗱、 啊， 我讲先，我未讲，嗱，阵间再插讲埋个次序啦。系咁，我头先讲到啦，有个第三者叫林记打俾佢，佢又真系打嘛。咁即係佢決定咗啦，你話用咩理由咩動機想為咗啲乜嘢，咁之後再講啦。最後嘅就係個節目係林記㗎嘛，佢自己話事，佢加唔加插呢個辯論環節㗎嘛，啱唔啱啊？咁即係到最後取消個辯論環節，個權利喺佢度㗎嘛，唔係受邀阿陶君衡一方，亦都唔係我呢個第三者嘅因為多聲氣嘅問題令佢取消㗎嘛，个主动权喺佢度噶嘛，咁喺个程序上面即系可以自己取消噶嘛。 嗱， 啱啊！ 首先佢话你多声气咧，就系话你事后嘅啫，佢唔系话你当日。 解答翻你头先嗰个 point， 就系话乜嘢考虑咩社民连考虑陶君衡？喂，你约人上嚟辩论，你使唔使考虑人哋啊？你考虑我唔理你考虑啲乜嘢都好，即系你首先系有个意愿。是要取消个辩论咯，陶君衡是受邀。 喂，但你咁样你自己套人哋套嘅啫，喂大佬。 你完全系套 你 扣帽子到爆， 扣帽子到爆啊！对唔住。 嗱，身边我冇同你夹过啦，我试下讲我嘅解读啦。嗱，因为你咁样嘅时候，第一就系同阿林记去以朋友嘅身份去担心佢嘅仕途会俾我打到一栋都冇。如果嗰个情况系譬如长毛对李慧琼咁，屌我你捻得你死啊，打捻到你扯啦！ 唔系我睇法好简单啫。喂，总之人哋系担心你仕途有事，就决定不如都系唔好啦。呢个责任之心嚟嘅，原来都系错嘅。即系原来我应该当你契弟嘅，唔好理啦。我叫真系上嚟咧，就屌照请你上嚟啦。你得你俾我打到你扑街啦。喂，唔系咁啦，大佬。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诶， 大佬 啊，你讲啊。 梗系有个议题噶嘛，依家唔系立法会选举啊嘛，依家唔系辩论人格啊嘛，依家系讲个议题噶嘛，讲个议题话系审批权啊嘛，啱啱啊，佢自己 set 噶嘛，大家就住个议题又点会打到咩一栋都冇，同埋连埋政治前途都。都失去咧， 咁你有道理嘅时候，你又讲得通啦。 我而家同你阿森麻同埋森比辩论，今晚食饭好定食面好？咁呢个系议题嘅争辩，而唔系人格嘅争辩啊嘛，大佬啊！ 但系当你嗰件事系冇道理嘅时候，你俾人屈捻到入穷巷嘅时候，讲唔捻通，即系正如话香港电视呢单嘢，大家都上立法会辩论啦，都系就住一个议题辩论啦。但系点解苏锦良俾人打到一栋都冇啊？就因为冇道理啊！ 照理解，你孔令仪都俾人打到一栋都冇噶，你引证歧视一句已经俾我哋屌到一栋都冇啦，孔令仪。 呢个阵间再讲，声明嗰度阵间再讲。我就系话，第一你哋听翻我节目。我冇讲过话取消辩论系啱定系错，同埋边个系衰。 我哋都冇话取消辩论系啱定错。 我系完全原原本本陈述翻嗰件事系点样嚟啫。我冇俾价值判断话。 喂，唔系你有啊？嗱，金英 咁讲过噶嘛？ 你有啊，金英就系、是、因为你啱啱你自己都重复咗一次，你就系话个节目系佢噶嘛？取消咗个决定权喺佢度㗎嘛，取消咗佢表面上又佢暗马底劝退咗陶君衡，咁表面上佢咪赢晒囉，你係落咗判断嘅金英。 我讲过我话佢赢晒係佢搬龙门，喺议题上面搬龙门。 佢冇搬龙门呢、啊、 大佬啊，佢嗰个辩论议题我哋喺网上面喺度插嘅就係话例如喺即係唔係例如啦，直头系辩论话喂，你讲嗰啲系咪事实啊？例如个土地问题系咪真系新150个新移民啊？同埋呢个新移民系咪落到香港？ 我哋唔系讲呢啲啊，你系讲呢啲嘅时候议题，你可以好广泛。 如果你讲呢啲嘅时候，可以喺当日真系辩论嘅时候讲啊嘛，而家唔系讲呢啲啊嘛。 你那个是指一个议题，你是就住一个议题去围绕住个议题去讨论，而不是即是刚才林记自己都讲了，你不是小学辩论，你是有我地立出一个议题，正反双方提出自己的意见，你反对定正 而家不是分正反双方嘛，是大家要搞清楚大家的观点有乜嘢唔同。 陈述自己的观点。 陈述自己观点嘛，不是一个正反双方的辩论嘛。 我当佢。我当佢咁样系，我只系陈述观点，理性讨论啦。咁点解佢要取消啫？ 头先咪嗱，即系证明你金英头先真系冇乜，你听唔晒啦。 讨论嘅又点会考虑到人哋冇政治前途？ 嗱，我再讲多一次啦，金英，佢哋当日咧，嗱，首先第一个 point 就系、是。佢哋双方都 agree 取消嘅，而陶君衡系冇就取消呢件事系发出任何嘅 argue， 系冇嘅。而第二点，嗱，俾我讲埋先好唔好啊？第二点就系、是。当日佢哋点解会取消？林记自己亦都讲咗，系因为当日大家双方取消嘅时候，系发生香港电视牌照呢单大嘢，双方都认为大家要集中火力去打香港电视，所以认同取消。 同埋仲有一个关键系陶君衡喺呢个辩论取消与否系冇出个声。 啊，讲系啊， 冇觉系冇喺 public 冇出个声，我唔知喺 under 嘅有个第三者揾佢同佢讲话取消啊嘛。 唉， 你哋明唔明啊？ 我觉得我同紧 P 仔倾偈， 我都觉得系。 个节目唔系同， 唔系因为你个本人， 我觉得我同紧 P 仔倾偈。 你个本人系冇任何 argue， 你点解会落翻去个第三者？ 你点解会去个第三者度咧？个当事人系冇任何表态。关键 事，我陈述件事系点样嚟啊？我冇讲过话我取消咧，就系衰仔，我冇咁讲过啊。讲过话系个议题。个设定嗰度有问题 啊嘛，变咗龙门啊嘛， 咁佢之后再翻兜 啊， 咁 OK， 翻系冇所谓啊。咁 P 仔 讨论又会考虑到人哋 ，P 仔 ，P 仔，喂，咪好似阿 Spooky 啊，有冇得博翻林记 free way 有讲噶？冇啊，唉，咁啊真系 我哋嘅科技唔够先进， 咁真系蚀出。喂，嗱，唔好理啦，林记今晚听咗，有啲咩嘢可以下个礼拜再封烟过嚟？ 喂，我讲埋第三点。 啊，好啊，好啊，B 仔， 声明嗰度， 我哋以后叫你 第一二三四四第四段，梁振英的某我而家复述啦， 系 声明第四段，梁振英的某盲抢地政策有一个根本无病，就系现时香港并非缺地，而是新增人口实在太多，由回归至今每日约150人已有超过700000内地人，哔哩吧啦咁啊。然后就减少输入人口，以源头减人方式针对房屋问题嘅核心。嗱，就住呢一个呢，已经系将土地政策同埋房屋政策嘅问题呢归结于呢个系新移民嘅问题。咁我自己我冇同我事前冇同任何人夹过，冇话咩孔令如嗰啲夹过，我冇啊。以我自己认为第四段呢，其实已经系将房屋同土地问题呢就摆咗去呢个150人嘅责任上面。以我个人嘅认为呢，房屋同埋土地问题系非常非常纠结，而且唔淨係人口问题，有呢、这个所谓嘅货币政策问题，亦都系有一个土地资源嘅问题。 咪得㗎啦，明㗎啦，今 年 明㗎啦。 我觉得如果佢即係如果我嘅立场啊，我就系话好声好气同佢哋讲，就话喂，其实啊，你喺呢个声明再版嗰度啊，加返几个chatter， 就係话我土地呢就其实係有几个问题嘅，但係呢其中一个 唔係得㗎啦 ,PN， 因为个问题係呢阿 PN 啊，喂，真係个问题係呢，头先林记自己都讲咗，阿周晴啊，佢都系左派㗎啦，佢都唔认同系有歧视。是即是其实你哋左 我有咩问题啊，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屌你唔好一听到呢两个字就咁敏感先得啦。 咁你 佢唔系佢两个一起做节目，咁佢都系代表左翼嘅， 系啊， 一个代表左翼啊， 唔系啊， 一个代表啦，吓，都系左翼啦，吓， 唔系一个代表，系应该话佢喺 D100 嘅节目上高咧，佢系自己，佢系。一个左翼嘅思想嘅一个主持 啊，应该咁讲啦， 你咁样会好听啲啦， 系啦， 但系个问题 个问题系 讲到尾，左翼入面亦都有唔同嘅意见，系但好多都唔认同话呢个系歧视嘅，即系其实你系一小撮人，或者系一部分嘅人，或者大部分嘅左翼啦，或者大部分嘅左翼啦，认同系歧视嘅啫。但是除此之外真的我听不到有多少人说是歧视。 那是不是现在讲人多就是等于道理啊？不是的嘛，我现在讲我自己立场嘛，我都说我没有跟人夹过。 不是，那你刚才你我大家可以 rewind 翻都是 你 觉得那一段说话是对你看完之后就已经觉得是构成歧视嘛，是你觉得嘛。 是啊是啊。 是 啊，是我觉得咯。 系咯，讲完啦已经。 咁已经足够咯，喂大佬啊！咁你哋话啊嘛，呢段声明有冇歧视成分？又或者哔哩吧啦？咁我咪而家咪截录俾你听咯，第四段你哋自己可以睇噶。 阿 P 英，你都系唔明我嘅问 题。咁唔系人多觉得有问题就系有问题，人少觉得有问题就唔系问题啊嘛，大佬。 我唔知讲咩好嘅， 你嚟啊，新皮 牛皮灯笼点极唔明，我唔知讲咩好嘅。 唔系，即系如果根据你呢套逻辑嘅话咧，其实任何嘢都唔需要去登广告噶啦，因为我即系调翻转咧，你俾任何嘢我都可以怼到一段歧视俾你睇嘅， 即系等于隐性歧视咯。 系啊， 你个我个人解读系唔同。 系啊， 唔系我就系话， 你就算俾个 Nike 嘅广告我都好咧，喂，你做咩搵个黑人啊？你即系歧视白人啦、啊？ 唔系话我觉得咁有标准噶嘛？ 你唔好扯开啦，你 唔系啊，系你嗰个所你嗰个话所谓形成歧视系唔构成噶嘛？你冇一个明文去构成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讲到尾，你都系孔令如讲嘅隐性歧视，系透过一种解读去话俾我听呢一个系歧视。 呢个系你个人嘅解读啫嘛，唔系一个公众集体嘅解读，唔系一个法律嘅解读嚟啊嘛。 乜嘢叫做公然嘅歧视呢？就系譬如话美国嘅美国嗰阵时，黑人系唔准骑马嘅，只可以行嘅啫。 嗯， 呢啲咪歧视咯。 嗯。 呢啲系大家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观点，你点样为之一个歧视，而唔系透过一种解读去话俾我听。哦，屌，哦，原来咁样解嘅时候咧，就系一种歧视嚟嘅，唔系咁噶嘛。 唔係啊，你唔係啊，我就係話依篇聲明裏面啊，依一段啊，佢將所有將唔係話所有將房屋土地政嘅問題啊，係擺咗落依個150人嗰度啊。我話依個已經係明確㗎啦，大佬。 但呢，你唔係你要咁諗喎？呢、這個的而且確係一部分嚟喎，佢 係咯一部分。一部分咯、啊。你淨係講依部分啊嘛？我嘅問題就係話，我唔係話要一定指明你哋錯啊，但係呢啲嘢可以。你哋可以修正㗎嘛，點解又唔肯接受呢？啱啱啊， 唔係你嗰個係一部分，即係嗱亦又調返轉頭講啦，既然你都認為係一部分嘅時候，人哋有冇明文寫明話係就係呢150人全部呢150人令到我哋房屋短缺， 所以個問題咪喺度囉。 唔係咁你就係你自己嘅解讀，佢話咗哦，你就係話嗰150個佔領曬我哋啲土地啦。 咁佢咪問佢自己， 唔係即係好慘， 都係你解讀㗎嘛。 我舉個簡單啲例子，我個人比較簡單啲嘅，即係嗱，我要如果 如果佢哋肯， 唔係你俾我講先啦，我舉個簡單啲例子啊。 聽我聲音嘅。嗱，真系我 阿边啊，边你俾我讲先，我举一个简单啲例子。嗱，各位听众，如果我要同一个小朋友讲，男仔同女仔有分别嘅，哦，男仔有啫啫嘅，女仔有乳房又冇啫啫嘅，咁原来咁样系错嘅，我要讲晒全部。如果男性咧个荷尔蒙里边咧有啲咩唔同嘅，基因又有啲咩唔同，系咪要咁样咧？系嘛？ 唔系啊，咁你 系噶， 即系如果根据佢个讲法，根据咁样讲法，咁啊大镬噶咯。 政治宣言嚟噶嘛？ 唉， 你个政治宣言嚟噶嘛？你嘅立场嚟噶嘛？我唔系话指明你一定要死啊，但我只系话，如果你系咪可以修补翻？因为你净系讲咗话150人啊嘛，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再加埋？例如话系因为呢个梁振英走数35,000个嘅每年嘅公屋单位去走数，你可以加，你可以即系指明。你可以修正。 唔係啊，金英啊，就算你聽返當日千禧年代嘅。 你已經係有問題啦，啱啱啊。 唔認同。因為你就算聽返當日千禧年代嘅 archive 都好啦，當日直情係在場嘅范國威同埋毛孟靜都講咗係話係佢哋亦都唔認為呢個係構成歧視啦。其次就係佢哋亦都係講咗話呢、這個係嗰一即嗰個源頭減人啊，其實亦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嚟噶嘛，佢哋要面對。而如果根據你咁嘅講法，佢哋要去修補，要加啲修訂嘅話，即係認同咗我哋係歧視，我哋之前係有歧視嘅，所以嚟緊我哋要追加啲修訂。你根據你嘅講法，佢哋係要，因為根據你嘅講法，點解要加啲修訂啊？就是、因為我覺得之前錯咗啊嘛。如果唔系，我唔需要加噶。 一定系错噶，加翻补充噶嘛。 咁点解要加先得嘅？因为人哋觉得自己冇错啊嘛。 乜嘢都 你觉得自己冇错，因为你觉得佢有问题，然之后就要人哋加修订。 你头先提啊，千禧年代已经又再反驳咗啦。千禧年代你话两个立法会议员都觉得并唔系单一嘅原因搞到土地房屋嘅问题啊嘛。咁但系问题嘅就系佢依家声明就系写明。淨係150人嘅問題嘛。 佢邊有寫明淨係150 人？佢冇寫到明淨係，佢冇指明嘅。 咁佢 一個原因喎、 啊。指明150人而冇講過其他問題。 唔係，我咪等於我頭先個道理囉。男仔有追追，女仔冇追追，咁係咪？ 以源頭，你睇返字啦，以源頭減人的方式針對房屋問題的核心。 以源頭減人嘅方式針對房屋嘅核心。源頭減人。 咁佢咪即係話人新增人口150个就是房屋问题核心咯。 针对个核心不代表那个是。 房屋问题的核心是因为香港有2000公顷土地闲置，而900公顷是被落作为丁屋嘛。 你针对以源头减人，针对核心代表。 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不觉得源头减人有问题。佢可能 第一啦， 你源头减人，你说针对那个问题。 我现在没有讲过源头减人。 首先一样东西，源头减人我哋认为因为源头每日150个，哦，原来我哋已经个负荷系太多噶啦，我哋afford唔到，可唔可以做一个斟酌系120人呢？咁120人，我唔系歧视佢哋，只系因为我哋自己嘅土地，我哋承受唔到太大嘅增幅，我哋嘅房屋嘅增幅系唔足以去容纳太多嘅人。 唔系呢个亦都系有报告嘅。 系早于广英时期咧， 即系讲埋先，讲埋先。 话香港嘅 capacity 系500万人口嘅啫，而家已经超过晒噶啦。 同埋系我，因为我哋考虑到自己个增长系不足以预期嘅，所以我哋认为个方即系不论嗰120人又好，唔系不论嗰150人又好，外地嚟嘅又好，我哋要缩。减个人口个增长，喂，缩减嚟港嘅人口，咁唔系歧视嚟噶嘛？ 喂，啊，如果森啊，如果依照你咁样写，话呢个系人口政策嘅问题，减少人口，即系唔系减少，即系减少增长咧，系舒缓嘅问题咧。呢、這个咧就系一个 point， 系 唔系？咪又系你嘅解读咧？因为人哋源头减人，唔系话嗰150人系歧视佢哋，咪源头减唔可以减少个人数噶嘛，大佬。 150人啊嘛， 唔系，同埋都系个逻辑，我都唔系好明。你以源头减人去针对嗰个核心嘅问题，唔代表源头减人就系一个核心， 唔系系代表歧视，你系唔代表源头减人系歧视啊？因为源头减唔系150人，你可以减噶嘛？系咪150人？149人就歧视咧？ 固然唔系歧视咧，亦都唔系代表源头减人就系全部啊嘛？ 系啊， 唔系个方法嘅全部啊嘛，唔系个核心啊嘛， 根本就唔构成歧视。 咁问题就系因为佢而家声明咁样写，我咪就系话，如果例如假， 唔系就系、是、个声明就系咁样写，亦都唔觉得系构成歧视咯，系你哋嘅解读话佢系歧视啊，阿 P 哥， 而家唔系我解读啊，系佢自己篇文第四段系佢咁样写噶， 佢系咁样写，但系根据你嘅解读系， 佢话将150人系呢个房屋问题核心啊嘛，如果佢补充一下，话呢个并唔系房屋问题嘅核心。但系咧，可以咁样舒缓房问题。 唔得啦，多谢你嘅电话，撇哥。 唉，咁啊，喂，讲到呢度咧，我都系再讲多样嘢啦。我由头到尾其实唔想讲咁多嘢，啊，好简单嘅啫。总之系因为针对上个礼拜嘅炮打有问题，就想喺今日搞个辩论嘅结果咧。就搞到咁 嗱，唔系噶，新比嗱呢， 我使乜讲到咁前嘅，使乜讲到之前嗰啲前因后果咧？而家就系针对 嗱，新比呢镬我系撑 PN 啦。嗱，根据啱啱嘅诠释，炮打你咁样去睇炮打系你构成歧视啊？依家你歧视炮打啊？ 系是但啦 ，whatever 啦，唔系即系我个角度好简单嘅，成件事就系因为针对上个星期嗰集炮打，所以今日 我唔觉得佢 就喺呢一度就搞个论坛。就成件事系咁嘅啫。 喂， 咁我 金英姐系揣逆翻人哋个意思啫嘛。 我都觉得唔需要去推前到又话边个炮打翻佢先乜乜乜。喂，嗰啲上到嚟讨论先倾，嗰啲系上嚟讨论嘅要点嚟嘅。你上到嚟先倾，就唔系话因为咁样喂唔系炮打翻佢先，梗系上炮打度啦。成件事系因为上个礼拜嘅炮打，所以就谂住喺呢度第三个平台搞个辩论讲清楚佢啊嘛。 唔系、啊，我觉得 P 英冇问题、啊。 系、哎、是但啦，咁样即系我都唔想拗，我都好攰咧。我好鬼怕同人哋拗啊，呢啲嘢有咩好拗咧？唔知。喂，咁啊 P 仔嘛，金英仲喺度噶？ 咦 ？P 仔唔喺度。 金英喺度。唉、喂，咁啊，多谢晒你封烟啦、啊。对唔住啊，唉、打搅到你咁多时间。 啊，对唔住啊。 啊，咁啊，下次再倾过啦。吓、 啊。好，拜 拜。拜拜 唉，真系呕血！喂，今日咪去只歌先啦，喂，我唞一唞啊，唞，唉。You don't 日危险，边知道危险呢？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甲午虫。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深马云端起义。 啊，咁啊，头先只歌就是 Secret Davis 嘅 The End of the World 啦。 今次我哋， 点解会话，点解会摆呢只歌咧？咁啊，大家自己参透一下歌中嘅歌词咧。我成日都问嘅，即系点解 今次我哋征告只歌？ 点解树上？ 今次我哋征告只歌？ 唔系啊，之前嗰只歌啊，点解成日问点解树上边嘅雀仔仲喺度？唱緊歌啊，唔通佢唔知道听日就係世界末日咩？即係我呢、這个亦都係村上春树一本书呢，世界末日与冷酷预警嘅第一章入面 call 出嚟。 咦，我其实好中意睇喎。 係咩？咁啊，係啦，我都成日咁问自己嘅，有时见到一啲 我都 话 你 同佢 friend 嚟 啦，啲市民继续喺度睇 TVB， 咁点解佢哋仲咁开心喺度睇台庆啊？唔通佢唔知道而家已经系末日已经嚟咗啦咩？大家生活喺坦丁嘅地狱嗰度， 梗唔知啦， 真系好悲哀、啊。 依家啲人，啲依家主要呢个时段应该系睇紧嗰度咩咩做完爱回家之后做咩嘛？ 做爱回家啦，咁啊 ，anyway， 讲翻头先个问题，我就想补充一样嘢就系、是。第三者的问题呢，在林记那方面我们一早都讲了，林记那方面也都讲了是有一个第三者的劝，就是说喂阿土的政治前途，喂没人说没有第三者这件事是有啊。 不应该说我们的 message 就很清晰的，第三者是有的， 是有 而林记刚才自己亲口 deliver 个 message 出来呢 都是有个第三者。 deliver message 出来呢就 是有个第三者，不过他没有叫过没有跟他讲过话我牛底你叫陶君衡不要上来啦。 他 是说我担心陶君衡嘅政治前途。 嗱，个问题喺度啦，佢担心陶君衡嘅政治前途，不如叫佢谂谂先啦，咁啊嘛。 系啊， 咁点解会变咗后期由金鹰八口讲咗话系熬底咧？呢、這个我唔系好明咯。吓、啊，咁同埋 嗱，其实嗰件事好捻简单。 同埋 新比，唔系即系嗰件事好捻简单。我俾个比喻啦，喂，新比，嗱，我同你打街霸，输咗嗰个咧请食饭。 我唔打街霸， 唔系系输咗嗰个请食饭。跟住你话好啊，惊你啊，跟住我同我谂谂佢好、啊。输咗请半道喎、 啊，跟住我就话你粒水啦， 唔系跟住你就唔打啦，跟住你粒水啦，系咪咁啊？ 唔系、啊，系我调翻咗，我话你粒水、啊， 系跟住之后你我粒水，因为 你话 我叫我劝你， 你劝我，跟住话输咗要请半道、啊、去 Felix、啊、去 Felix 度食、 啊，系啊， 跟住我就话屌你收埋粒水， 系啦、 啊，唔系咁噶嘛个逻辑，咁同埋你话猿猴减人，如果猿猴减人。真系一个歧视，咁点解又会变咗隐性歧视呢？如果系真系一个歧视，咁你堂而皇之就话呢个一个歧视啦，就无需要变成一个隐性歧视，即系任何人都有唔同嘅解读嘅，系嘛？咁你其实已经唔知边个搬龙门啦，咁样嗱，即系我唔系想怪边个，大家都系谂住想讲出自己嘅观点嘅，即系我嗱。头先我冇乜点出声，因为我真系唔知点出声。 我见到， 因为我觉得屌 你同我咧都有嗰种咧系， 我好食白，我对唔住，我系以前都教过细路仔嘅，我有一段时间冇。 你系搞啲细路仔啊？ 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冇乜嘢做，咁啊 成日攞乜公园，咁啊同啲细路仔讲，我请你食鱼蛋啦。 同你睇金鱼系嘛？ 屌你成日做啦！ 咁我冇咩做，冇乜稿接嘅时候咧，我系试过去做呢啲补习社。 咁每一次 我真係等啲小朋友可憐。 每一次呢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唔適合做教師，點解呢？每一次呢我係遇到啲閱讀障礙嗰啲呢， 你咪讲俾啲软尾佢睇， 软尾冇讲，妈黐线啦！我索性同佢做功课，我真唔识教咯。你讲头先唔出声，我唔系话阿金英有阅读障碍或者理解障碍，但好似牛皮灯笼咁。 哦，你因性歧视 P 仔，唔系金英 P 英，唔好嬲噶啦，冇啊！大家一场相识，唔好搞佢。即系我系唔知点同佢讲好，即系我唔善于呢啲咁样嘅辩论啊，亦我觉得唔系一个辩论嚟嘅，但我讲唔明佢咯，即系牛皮灯笼你点极唔明，我都唔知点讲，系嘛？我已经陈述咗，大家我哋三方面，甚至乎林记四方面都陈述咗大家嘅观点噶啦。咁佢都系执着嗰一句嘢。 我明嘅，因为唔系呢样嘢其实系， 即系你话喂， 我明 白，即系头先嗰个男仔女仔比喻啫嘛。喂，我唔列晒所有嘅 point 出嚟，即系唔代表我唔，哎，我唔识点讲。 我明啊， 你明唔明我咩？ 我明嗱，因为咁样啦，心美，因为我明嘅。嗱，头先我哋嘅四方嘅对话啦，留俾听众去定夺。点解？因为我嘅观点，你嘅观点，即系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接受到。 我唔识讲啊，真系。 因为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接受到人哋嘅观点嘅。自己有一个好强烈嘅观点呢，就係希望人哋去接纳自己的观点。 即首先而家。 你记唔记得我分享过个古仔，就係话嗰个有碌柱怼落嚟尼斯湖水怪嗰、那个啲人个以为係尼斯湖水怪。哦、因为个主观啊，就是、觉得我先係啱咁，我亲耳睇到，或者我嘅解读。 最后尾都系冇尼斯湖水怪咁嘅。 係呀係呀，就係嗰个问题，系因为我先入为主，我系认为我嘅解读系啱，而唔 嗱，首先搞清嗰样嘢啦，已经成咗系有第三者啦。是有个第三者传话的。咁问题第三者传话唔代表淋几粒水囉。 係。 呢、這个要搞清楚啦，呢个第一啦。第二佢头先讲嗰句咩源头减人嗰个 point 呢，嗰一点呢我都唔好明嘅。就正如我所讲嗰样嘢，我形容你係男仔同女仔嘅分别，因为男仔係有咗咗，女仔係冇咗咗嘅。我原来你话咁样系唔够嘅。你形容个男仔呢，唔正直嘅形容埋佢有冇咗咗嘅。系形容埋佢有冇高丸啦，有冇高丸酮啦入边啊？诸如此类嘅骨络又点样唔同啦，骨骼又点样会大啲咧？咁样先完完全全去形容晒一个男仔系点样嘅？喂，咁你即系除裤放屁咁呢啲嘢，大佬，我唔知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你唔使咁噶嘛，系嘛？啱啱啊？咁你除裤放屁咁呢啲嘢，大佬，唉，即系我喺我角度真系对唔住，喺我角度咁样系为斟酌一啲字眼扭字眼而拗嘅，如果咁样系。我自己咁諗囉。 咪同埋嗰樣嘢，即係點解我頭先話咩唔係話人多就代表嗰樣嘢係啱與否，而係話 你嗰樣嘢有冇 大部分人都唔覺得嗰樣嘢。 你有冇一個法律標準，而家喺法律嘅框架入面嗰樣嘢唔構成歧視㗎嘛，個問題。 都大家都唔認同嗰樣嘢係問題嘅時候就唔 係。如果構成歧視，平機會出咗聲啦， 啊、 入咗你櫃啦。个问题你法律上嗱，我哋好简单嘅啫，你唔好话自己解唔解读先。喺个法律框架下边呢样嘢 就系一个框架， 呢条题唔构成任何伤害，唔构成任何歧视。如果系评机会出声， 唔一定 啦。 有阵间又话评机会出个声话要注意言论啦， 注意啫，佢有冇检控先？ 冇啦。 咁评机会承唔承认有隐性歧视呢样嘢先？ 屌错！ 我从来冇听过隐性歧视呢啲，真系，喂呢啲同明光社嗰啲咧。嗰啲咩人， 我都话你睇得书少㗎啦，你知唔知喺个 menu 嗰度咁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就会有㗎啦。 唔系呢啲咪同明光社嗰啲逆向歧视咩样，你諗唔到有咩嘅论点再去反驳，於是乎就自己搬龙门整个隐性歧视。 出嚟咁屌。 整个咁叫做逆向歧视隐性歧视咪一样㗎。 唉唔紧要啦，呢啲唔撚讲啦，讲咗好撚多好撚耐㗎。我哋嗱 即係世界末日 啦。即始终啦，头先我哋嘅嗱阿纪兴有听我哋节目，佢下个礼拜如果有乜嘢，不过下礼拜系你同闪飞喎。唔紧要啦，你。 咪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一下个礼 拜。再肥㗎 喎。下个礼拜我拍阿闪飞就冇封烟嘅。咁如果阿纪兴真系觉得听完金英所讲有咩唔妥呢，随时欢迎喺返 我哋再约个时间。 首先在 Facebook 回应了先啦，或者再约个时间，又或者真的邀约在 D100 那里做都 是啦，没问题。 因为成件事个关键是你陶君衡没有出个声。 是啊。 陶君衡没有表过任何态，陶君衡都觉得没问题。嗱咁你唔出声我哋觉得没问题㗎啦嘛。 嗱唔係，我觉得个关键是林记 deliver 咗 message 出嚟，就是话佢是有同个第三者讲个电话，不过 佢嘅 message 就好清楚，係佢担心陶君衡嘅前途，佢而并从来冇怕过陶君衡，呢、這个就係佢 deliver 出嚟最重要嘅 message。 而佢公开㗎呢、這个 message， 佢係公开咗喺个 Facebook 度。咁、啊、而陶君衡睇完之后係冇回应过㗎嘛，咁即係觉得冇问题啦。 係啊， 当事人都觉得冇问题。咁外面嘅人讲乜嘢呢？ 同埋即係就算你嚟到今日啦 ,11 月25号。我哋其实在座嘅人都好想知道其实陶君衡嘅立场系点都未听过。 喂 ,anyway 啦，喂，今日你想讲啲私人嘢先喎。其实我想讲讲呢李飞嘅得返十分钟时间啦。咁李飞嗰个讲到口臭啦，机构题不如留返我哋星期四欲罢不能先讲。 大家记住听星期四嘅欲罢不能，星期四嘅欲罢不能。 李飞嗰度我哋留返星期四先讲啦。我想讲一讲呢，即係抢 B 嗰样嘢。我就好嬲嘅。点解好嬲咧？亦都系更加萌生我想唔喺度嬲嘅其中一个原因嚟。我因为我喺 我知啊， 喺翻我系贴咗出嚟嘅嗱，我冇阿毛网斋咁好品德，毛网斋系遮晒名先贴出嚟，我就唔遮名嘅吓、啊。有条友咧吓，我而家唔开名啦，算啦。 屌你又熬底 啊！唔系熬底， 你头先上嚟之前明明好啦口，佢开名都惊咩 啊？咯 ，Yui Takamura。即系日本人嚟嘅嘛，呢个木村唯啊，如果日本译翻中文嘅， 哇劲喎！ 佢就话啦，原来个 B B 系本土派口中嘅黄 B， 以往嘅一有人话 B B 系无罪咧，就要俾人标签为呢个左交五毛，大爱害死香港，今次唔知点讲好啦。咁啊，叔杨英杰嗰啲费事去讲啦，嘥气啦。有个叫中 Wild 就话成班都系傻 B， 咁呢个咧木村唯咧就话成件事就系两个字，表错情。如果我哋一开始就知道个父母同埋个 B 嘅身份咧，肯定就唔会发得咁大。跟住嗰个中 Wild 就话啦：大陆人要抢 B， 点解唔喺大陆抢？唔该，班自治等计价成本。我屌你老母啊！第一， 哇，霸气！ 第一，香港系唔容许有任何抢 B 嘅事件，唔关个 B 系咪大陆嘅问题。 啱啊！ 你搞清楚，你冇话俾我听你系左交，你系卵样啊！我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啊？ 头先我哋食饭嘅时候都讲咗，你如果你真系左交，系充满对人民嘅关怀，不论种族噶嘛。 大陆人抢 B 点解唔喺大陆抢啊？大陆啲 B 都食有毒奶粉噶嘛，吴家产。你住喺加拿大，住喺澳洲，乜都唔撚知道，就唔好又说三道四啊！屌你老母，呢啲咪离地左交咯，吴家产。 你手痛唔痛？ 我好撚兴嘅真系。喂，如果我做节目，就系得呢啲吴家产撚样听嘅，我做乜撚嘢啊？啱唔啱先？ 唔系嘅，好多唔出声嘅。 即系嗱，我同阿傻 B 讲咗噶，嗱，我同阿 Edwin 讲捻咗噶。佢话搏得啊搏啊， 我惊你唔好打我。 喂，唔好谂，你唔谂搏呢啲嘢，我唔谂做啊。你唔谂搏啲人，我唔谂做。讲捻完，咁做做乜捻嘢啫？呢啲捻样听，喂，呢啲咩 Yui Takamura、叔杨英杰啦、啊，呢啲捻样听嚟做乜嘢？我做嚟做乜嘢？我喺咁嘅平台做嚟有咩意思先？有乜捻嘢意思先？ 嗯。 丢你老味！ 我讲两句啦，我系阿 Edwin 啦。其实嗱，我明白阿新比兄咁兴嘅，咁啊，其实佢哋就想反讽下啦。咁啊，大家当然知道佢点解要咁讲啦。但系即系如果即系要阿新比要离开我哋个台咧，我觉得即系绝对尊重佢嘅决定嘅。但系一个问题咧，希望佢即系谂清楚咧。即系无论你喺边个地方度做节目咧，只要你摆得上喺公共平台里边咧，嗰班人咧一。任何人都可以将佢哋嘅意见摆上网上边噶嘛？ 啊，我认同嘅， 系咪？咁所以， 但系根据我嘅经验咧，得 our radio 系咁捻多啲扑街嘅。我真系好对唔住，即系嗱，我真系喺 our radio 先遇到咁捻多啲扑街嘅。正常嘅频道系冇乜呢啲扑街嘅。 喂，唔系应该咁讲，新比。 唔系你个问题系你啲言论你系做咩？喂，你发生一件抢 B 事件，你仲出呢啲言论？呢啲言喂而家做咩？你话你好捻叻啊？福尔摩斯啊？而家 新比， 你搞清楚喂？香港系唔容许有呢啲罪案发生啊嘛？呢个先系个重点啊嘛，唔系你 spin 咗 corner 啊嘛 ，spin 咗 angle 啊嘛。 我同你 讲翻。你梗系 spin angle 啦 ，spin 咩 angle 啫？ 嗱，你谂下，你回下带呢一种言论。比起当时我哋喺拗台嘅时候隔离节目嘅港产回馆屌湿湿碎啦呢啲。係咪你諗下呢班 嘢。我真係觉得好 难。你讲嗰班港产会点讲呢 喂好简单今日苹果我都屌㗎。你头版你话人哋老豆黑社会。 关咩事啊？ 系啊，我同头先我同新比食饭嘅时候，我都讲咗话，因为其实你即系我唔捻你系你黄 B 又好，就算你嗰个系一个新移民或者系自由行带住个 B 落嚟，你个 B 俾人拐咗，我哋都 一样我哋有责任去保护，去搵翻你噶嘛？ 因为 你而家你喂喂大佬。你 B 人啦去揾八百个警察就去保护梁振英，你做乜撚嘢？ 因为呢样嘢呢系类同，即系大家切身处地调翻转头谂下，就系、是、类同去菲律宾嘅时候，点解我哋咁撚柒庆啊？因为我哋去到你哋嘅地方，你哋嘅当地警察系有权利去保护我哋嘅市民噶嘛？依家调翻转就系我哋喺香港，你嚟到入咗我哋境，我哋有权利要保护你噶嘛？ 而我哋警方 系有责任啊 ！sorry， 我哋警方选择咗去保护梁振英嘛，调咗八百个警察啊嘛，黄金七廿二小时过撚咗啦，而家。个 B 个下落都系不明嘅，我跟住未到72小时，你已经有啲咁嘅冚家铲、仆街、冚家铲嘅捻样出嚟话，我个 B 系本土派口中嘅黄 B 嚟嘅，表错成咧，你哋表咩错成啫？你讲乜嘢啫？你噶， 因为嗰个行为系唔容许啊嘛，而且呢一样嘢亦都系点解我哋咁捻兴、咁捻兴咧？就系呢样嘢系我哋好耐冇。 喂，对唔住，我觉得我哋本土派 ，if 你认为我哋本土派，我唔会咁捻冷血咯。唔会话个 B B 系黄 B， 所以我哋就唔谂会嚟啦。对唔住，我唔谂会咯。 黄 B 与否，而我系今日喺呢个花生台入面，我郑重呼吁林辉，你对呢一单嘢， 蒲头啊， 回应啊， 林辉你蒲头啊，吴家产。 上年定再前年，你自己曾经讲过话，我哋要包容呢啲文化啊。 你话人哋个 B 得意铺去玩下嘅啫，回应啊，蒲头啊，林辉。 唔系啦，唔代表我嘅言论啦，即系我尝试去解读佢哋嘅谂法啫。即系曾经咧，林忌兴咧喺前嗰排一个广大嘅大陆女生咧，因为车祸丧生嘅时候咧，嗰时都好多所谓嘅本土派话佢抵死嘅， 系唔啱嘅，我觉得唔啱 嘅。嗱，当然啦，即系嗱，我觉得系大家误会嘅对号入座嚟嘅，可能佢讲嘅唔系讲紧你哋，即系所谓头先你闹嗰班人啦。佢係鬧緊嗰班曾經係喺嗰次大陸女生車禍死咗嗰陣時係冷嘲熱諷嗰班人囉，就唔係講緊你囉。你明唔明白，佢唔係話你咁樣諗，譬如話你見到我 BB 係冇大家梗係要保護佢啦，唔應該俾人 但個問題係 呢個大家嘅共識。 個問題係呢個 moment 唔係講呢啲嘢嘅時候嘛，如果你話你自己 係咁，佢就係覺得呢，就係話點解嗰陣時嗰班人都會講得出呢啲說話。 但佢冇咁樣講， 佢係 理解讀嘅，佢冇明確咁樣寫咗出嚟。 同埋錯啊，嗰個問題係我哋從來都我同即係唔代表我哋啦，我哋自己代表我同新比啦。从来冇去关心过嗰个 B 同埋佢个 B 嘅屋企人，我理论得佢系咩人啦、啊？系个行为系唔容许嘛？呢个香港嚟噶。 喂，就算你系有个少数族裔有个阿叉俾人刉咗一刀啊，我哋都唔容许噶嘛呢啲事，唔理你系咩人啊。 即系点解我哋话去个要我哋点解会针对自由行？就系话点解话我哋，因为我同新比一路都好捻痛恨啲大陆人咧，即系不论佢有冇错，我哋都好捻痛恨咧。点解话要停咧？个问题就系、是，喂，调翻转，如果我自由行，我落嚟犯完案，有几多啊？好似上年啊，上年咪喺汉口道加尼迪特斯嗰度啊，咪 斩人啊 ，走条友打交佢尖，调走翻转头斩鸠佢，然之后佢戆居居企喺度俾人拉啊嘛，佢走咗，即刻搭直通车上翻去。鬼知啊！ 鬼知啊！追唔到噶， 追唔到噶。喂，调翻转，你有3000多万自由行落嚟，得1% 系犯案，你都扑街啦，系嘛？咁咪就系话，点解要即刻去检讨咯？你不停放呢啲人落嚟，咪就系咁咯。 系啊，冇仇报噶。咁啊，好怒气啊！我真系好怒气，我庆好怒，我庆咗几日。 先俾我哋入厕所出咗火先啦，我掉个番碱俾你。 下个礼拜再见，如果有嘅话，拜拜。